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22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7，处于基本畅通级别。在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定四桥到新庄桥，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进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上清桥路段出京方向，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望河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郭庄子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是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另外，天津河北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重点关注：河南今日进入降雨最强时段，郑州等局地或有大暴雨。 京津冀三地未来两天有降雨，出行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钟南山判断，今年年底我国可以实现有效群体免疫。 北京房山两个封控小区今天下午解封，居民仍需要继续做好7天健康监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将进一步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天津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激发外贸进出口新增长点。 冬奥会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完成改造，将承担办理注册证件及发放人员制服等工作。 服贸会建筑专题展区第一次独立在首钢园区亮相，将突出智慧化和互动性。 国际电讯方面，阿富汗塔利班表示不打算组建过渡政府，将直接组建包容性政府。 残奥会开幕在即，东京都新冠疫情达到灾害级别。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从昨天夜间开始，河南自西向东迎来了一次区域性强降雨天气过程，预计今天降雨将进入最强时段。其中，河南焦作、新乡、郑州、开封等地的局部地区或将出现大暴雨。今日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降雨。 据河南气象在今天下午3点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下午2点到3点，河南焦作、平顶山局地出现了暴雨，洛阳、郑州、许昌、漯河、开封、周口、南阳局地出现大雨。有6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大降水量和最大小时雨强都出现在焦作市解放区杨庄，降水量为68毫米，达到了暴雨级别。 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点20分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并建议出现降雨的城市采取停止集会、停课、停业等措施，全力应对强降雨来袭。此外，为了应对这场降雨可能带来的灾害，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昨天中午12点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同时河南荥阳、长衡等地还启动了城区防汛1级应急响应。 另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河南郑州的最强降雨可能出现在午后到前半夜时段，局地还会出现暴雨、特大暴雨，甚至还会伴有短时雷暴天气。对此，郑州市在昨天已经启动了2级防汛响应。截止到目前，郑州已经紧急转移避险群众24万人，当地降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各有关部门也在严阵以待。 时隔一个月之后，河南再次遭遇全省范围的强降雨，确实会让人紧绷神经。那么这一次降雨与720极端暴雨相比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的分析。 两次过程从天气形式上来说是截然不同的。首先720的这个过程，它总体上来说它没有这么大尺度的冷暖空气的这个交汇，高空的风是比较弱的，那么这一次是大尺度的冷暖空气的交汇的这样一个结果。因此在720那次呢，它的降水呢基本上雨区不怎么挪窝，走得比较慢，形成了这样一个累积雨量比较极端。那这一次过程呢，具体造成降水的这些天气系统呢，它是一个个的低涡气旋，它是移动性的这样一个情况，因此它在一个地方下雨的时间不会太长。具体来说，降水比较强的这些地方呢，主要是在河南的中东部还有北部，在涉及到短时降水比较强的地方，包括山区啊，都要谨防城乡的积涝，包括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影响。 据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里，黄河以南和新乡交作两地东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其中驻马店、周口、商丘、漯河、开封五地区和新乡、郑州、平顶山、南阳四地区东部的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停止转阴天。中东部偏东风或东北风五级左右，局地阵风八级左右，其他地区东北风三到四级。提醒在河南的朋友注意做好防范，非必要不出门。 除了河南之外，受到高空槽和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陕西省从昨天开始也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其中延安南部、关中东部、陕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据气象部门统计，从昨天上午的6点开始到今天上午6点，陕西省94个县区1658个监测站出现了降雨，其中42个站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汉中勉县站，降水量达到了220.7毫米，为大暴雨级别。 陕西省气象台在今天凌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西安局部、渭南北部和安康北部、汉中中部县区、商洛南部县区的降水量已经达到了50毫米以上，且强降雨可能持续。相关地区需要做好防御暴雨应急工作，暂停户外作业。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水利部在昨天发布汛情通报指出，受到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强降雨过程影响，海河、黄河、淮河流域部分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在前期已向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派出4个工作组的基础上，昨天又向上述地区的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增派了3个工作组，指导协助做好暴雨洪水的防御工作。 另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介绍，受强降雨影响，汉江上游干流以及部分支流水位快速上涨，预计汉江上游部分支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预计丹江口水库将有一次大的涨水过程。长江委在今天上午8点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再来关注京津冀的雨情和天气趋势。据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风2-3级。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局地有风雹，南转北风3级左右。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雨避雷。明天傍晚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雨和风雹天气，晚高峰要注意交通安全。 另据气象北京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未来2天阳光依旧懒带，其中明天雷雨天气明显，24号的降雨将主要出现在北京山区。关于下周的具体天气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低空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今明2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仍有一波雷阵雨天气。不过眼下末伏已经结束，雨水势头也逐渐收敛，下周本市主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比较稳定，日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上下，除了午后稍显炎热外，早晚已有凉意，要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节气方面，明天清晨5点34分将迎来农历处暑节气，处暑标志着夏天的暑热已经到头，是一个气温开始下降的转折点，处暑开始，天气慢慢转凉，干燥少雨，人体会随之出现秋燥。 除了要多喝水外，多吃一些银耳、梨、黄瓜、冬瓜、百合等润燥食物也是不错的选择。除了润燥，饮食上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特别不要吃烧烤类的食物，以免伤胃。另外，早晚天气凉爽舒适，适当的慢跑或走路可以改善人体的心肺功能，加速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 另据天津气象部门预计，受到冷涡的影响，下周一开始天津还将频繁出现雷雨天气。到了下周的中后期，天津的天气就将以晴天和多云为主了。而河北将在今明两天局地雨势依然较强，雷阵雨时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需要多加防范。 具体来看，今天下午到夜间，河北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保定北部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邯郸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午后到前半夜，河北东部和南部地区有偏南风四到六级。 明天白天，河北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唐山、秦皇岛中西部、沧州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明天是周一，外出上班的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行车安全，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除了要注意防雨防风之外，这个季节早晚温差大，在这样的天气下很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皮肤病以及腹泻等症状。专家提示，预防疾病要注意根据自身情况及时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张清淼发回的报道。 医科大学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张庚说，已经确诊为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在高发季到来前预防性用药。 像轻度的间歇性的，有的人可能一周就好，他最多吃一点抗组胺药，一周度过去就可以了。但是比一些严重的，是要用局部的鼻喷剂去控制。 此时天气逐渐转为干燥，还易引起皮肤皲裂、感染，导致银屑病、牛皮癣等疾病的发生。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吴玲玲建议，这个时候有皮肤病的人应从各方面入手，避免疾病的发生。 尤其内衣建议选择白颜色的，尽量穿棉质的，注意一个是增加锻炼，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保证睡眠，然后心情舒畅，要多喝水，保证就咽喉部位的这种湿润，尽量吃一些应季的水果，像梨，可以喝一些菊花茶，尽量注意饮食结构。 逐步入秋后，肠胃疾病也进入高发，预防肠胃疾病还要多注意饮食方面的卫生，把好入口关。第一中心医院肠道发热门诊主治医师刘英说， 海鲜要尽量的新鲜，不建议大家在服用这种海鲜制品的时候再加上这种冷饮，这个可能会加重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如果确实是像细菌性痢疾比较严重的，它可能还是会有一定传染性的，所以碗筷啊，大家还是要注意消毒，尽量的分餐具使用。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疫情。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疫情情况。据三地卫健委网站消息显示，8月21号的0点到24点，三地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和天津各新增了一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天津还新增了两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两人。 再来关注北京两个迎来解封的小区。北京房山区岩村镇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在今天下午4:30迎来了解封。据了解，这两个小区在今天上午进行了全员第7轮核酸检测，结果显示居民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社区环境采集样本为阴性。经市区疾控部门综合研判，两个小区解封。 解封并不意味着解防，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仍将严格实施常态化的防疫措施，居民出入小区必须出示出入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全体居民仍需继续做好7天的健康监测，期间不能参加各类的集体活动，不聚餐、不聚会、不聚集，非必要不离开小区。 再来关注全国的疫情情况。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1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4例，其中上海3例，江苏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据了解，上海的本土病例为上海市昨天通报的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人员，江苏的一例本土病例为扬州市报告，来自集中隔离点。 截至昨天的24点，扬州新增病例已经连续7天保持在个位数。此外，据扬州市今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4个，中风险地区21个。 再来关注上海。上海在前两天新增了5例本土确诊病例，都与浦东国际机场有关。大家普遍关注还能去浦东机场坐飞机吗？去过浦东机场，健康码行程码会不会变色？坐飞机要做核酸检测吗？对此，新民晚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浦东机场客运航班运行正常，如果是从低风险地区前往低风险地区，健康码和行程码都不会变色。不过，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国内一些目的地在核酸检测方面的要求有所不同，建议旅客出行前详细了解，做好准备，以免耽误行程。 比如，根据南方航空的公告，目前从上海始发去往北京、乌鲁木齐、三亚、西安等地，需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能出发。重庆、贵阳等地可以落地之后再进行核酸检测。这里的48小时之内是指检测时间到起飞时间要在48小时内。部分地区，比如海口、三亚，要求提供48小时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只要是盖章证明、纸质版、电子版的阴性证明都可以。 部分目的地城市还明确要求落地进行核酸检测，如根据广州市最新防疫要求，8月21号起，从上海浦东机场飞来广州的航班所有旅客抵达白云机场后，需查验健康码、绿码和体温检测基础之上，100%接受现场免费核酸采样。旅客完成核酸检测采样之后可以离开。上海虹桥机场抵达白云机场的航班仍执行原来国内重点地区来穗航班，保障流程不变。 再来关注一下疫苗接种的情况。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显示，截至昨天，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3586.9万剂次。疫苗接种是防控疫情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接种疫苗的保护效果不是100%。那么，国产疫苗对德尔塔毒株是否有效？接种疫苗多久之后免疫功能会出现下降？是否需要打加强针？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对这些公众关注的疫情防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疫苗接种率达到多少能够建立免疫屏障？ 中国的疫苗的有效率大概是70%左右。中国应该达到全体人口的80%以上，才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有可能建立一个群体的免疫。所以在中国呢，我们大概到今年的年底呢，可以达到80%以上。 国产疫苗对德尔塔毒株是否有防护效果？ 因为在广州一共有153个人得病，那么我们对一些密切接触者，他们打了疫苗，国产的病毒灭活疫苗，打了和没有打它的比较，发现它是有保护作用，这个总的保护率是接近60%，那么对中度呢是70%，对于重症的病人呢，全部都有保护率。 疫苗接种多久后免疫功能下降，如何解决？ 这个疫苗打到一定程度啊，我们估计一般是在半年以后，这个疫苗的效率就下降了。打完了第二针疫苗6个以后再打一针，结果就发现呢，它的抗体的水平有明显的增加。到现在最新的资料证明呢，从实验室的资料证明呢，我们的这个经过了一针加强以后呢，它产生的啊几何的平均的抗体的水平呢是明显的增高，差不多增加了10多倍。 再来关注河南。河南省高校中高风险地区中小学暂停9月15号之前不返校，这是河南省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据介绍，河南省初高中幼儿园将分批分期返校开学，其中高三包括市县属中职学校毕业年级先开学，初三次之，其他年级再次之，幼儿园最后开学。具体开学时间由各省辖市教育专班研究，并报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后，按程序上报省教育专班核准后实施。高等学校包括省属中职学校，根据一校一案市定省批要求，视疫情防控情况及时研判返校开学时间。 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强调，各地和高校要从严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要求，将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同时严格落实四方责任和四早要求，严防校园聚集性疫情发生。中高风险地区学校暂缓开学。 通知要求要严格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把各项防控措施和个人防护要求及时准确通知到每个师生，特别是新生，并督促落实。要加强安保、保洁、食堂等校园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要落实教室、宿舍、餐厅、图书馆、运动场、快递点等重点场所通风换气、环境消杀、健康监测等措施，严格管理举办大型活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各地和高校要统筹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实现线上线下教育有机融合。 通知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校园疫情应急处置能力，要与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和医疗机构加强沟通协调，健全点对点的协作机制，协同开展应急演练。一旦所在区域和校园发生疫情，及时启动预案，快速果断处置，遏制疫情传播，保障师生安全。此外，各地要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逐校评估开学返校条件。疫情防控条件达不到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各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有效应急预案和演练落实不到位的学校不能开学。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再来关注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营商环境方面的消息。北京建立了企业破产和市场主体退出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据北京市发改委日前介绍，这一机制目的在于协调解决北京市企业破产和市场主体退出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将进一步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降低退出成本。 近年来，北京市聚焦企业开办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推进一系列制度创新。例如，北京2020年出台的《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对企业破产退出作出了制度性规定。围绕企业破产查询难、处置难等问题，在全国率先出台了16项破产管理人综合查询政策等。 据介绍，企业破产和市场主体退出中依然存在着配套制度不完善、破产难、成本高等很多复杂问题。下一步将继续加强相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度的创新，更好发挥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促进北京营商环境更加便利化和高效化。 为冬奥会物资开辟绿色通道，方便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办理退税，今年以来，天津把改善软环境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中之重，不断提升口岸服务水平，力保外贸进出口持续增长，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翟静秋发回的报道。 近期，新洛阳神户轮装载着北京冬奥会物资由日本横滨港驶抵天津港。这31个集装箱物资主要是北京冬奥会传媒中心展台组件，货物在天津港顺利完成接卸并运往北京。这是今年以来运抵天津口岸的最大一批北京冬奥会物资。天津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高斌说， 专门设立了冬奥会物资的专门窗口，从原先的1至2天的提货时间可以最短压缩到2个小时。 提升通关效率，做好服务的同时，本市持续创新模式，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最近，天津中级集装箱有限公司收到了2笔总计约800万元人民币的退税款。与一般出口货物不同，新制造的集装箱具有货物和包装物的双重属性。按照以往模式，企业需要根据买方的用箱需求分批申报、分批退税。但受到疫情影响，买方用箱需求延迟，企业也面临着集装箱流转效率降低、出口退税周期过长的问题。为此，天津信港海关推出新造集装箱监管新模式，单个合同中所有集装箱可以直接向海关一次申报，向税务部门一次性申请出口退税，等到实际用箱之后予以核销。天津中级集装箱有限公司报关员白迪说， 大大提高了企业资金周转的或者是回笼。 这样的政策还将动态延伸到类似领域，解决疫情下更多企业的实际需求。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本市外贸进出口总值为4015.2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5.4%，创历史最高纪录。天津海关副关长刘新彤分析说， 上半年天津外贸进出口呈现出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增长态势，民营企业大幅增长，呈现出更足的外贸发展活力和韧性，主要出口产品持续增长。 河北石家庄为中小生活服务企业推出了1000余个摊位，帮助企业克服疫情影响，稳定生产经营。据燕赵晚报今天报道，最近石家庄市商务系统在8月15号组织便民市场推出2700个摊位的基础上，又梳理出一批空余摊位，涵盖批发零售、餐饮、家政服务、美容美发、建材家具等各业态，供经营者选择使用。 据了解，目前石家庄公开推出的总摊位数为9600多个，总面积约为64万平方米， 各商业企业已新安置商户3000多个。后续，石家庄将继续动员具备条件的商业企业，开放更多摊位适时发布，更好地满足经营需求。 无论是营商环境的提升，还是城乡建设的提升，都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近年来，河北石家庄鹿泉区以创建民主法治村为示范，为每个村配备了法律顾问，为当地的村民提供医患、交通事故、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纠纷的法律咨询，指导当地群众依法维权，促进乡村治理体系法治化、现代化。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宋潇潇、郝明发回的报道。 在省会鹿泉区石井乡岸下村，公共法律服务站就设在村委会便民服务室。通过墙上张贴的公告栏，我们了解到，岸下村的法律顾问是河北宏宇律师事务所的靳艳辉律师，上边还公布了他的联系方式，村民可以随时打电话咨询。岸下村公共法律服务站是2018年5月成立，成立以来共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50余次，参与人民调解12次。靳艳辉律师说，3年多以来，村民的维权意识有了显著提高。 涉及到村里边，一般就是说婚姻家庭了、相邻关系了、继承这一类的比较多一点。我们有时候会到村里边去进行现场的问题解答，也有的村民就是说通过电话跟我们咨询问题，当场能解决的都解决了。 和靳艳辉律师同在河北宏宇律师事务所的杜志成律师是山后张庄村的法律顾问。最近一段时间，石家庄正在开展违章建筑拆除整治工作，为了配合村委会的工作，杜志成律师专门来到村里开展了一场关于拆违的专题讲座。山后张庄村村委会干部韩梦琴说， 讲解了什么是违章建筑，讲的是非常清楚，人们对这项工作更明确目标，所以说在做工作的时候能说到位吧。就是 目前鹿泉全区208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法律顾问工作站，聘请了法律顾问。区财政部门对61个经济欠发达村以每年每村3000元的标准补助法律顾问经费，确保了鹿泉区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全覆盖。 近日，北京顺义法院调研了自2016年3月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至今审理的233件涉家庭暴力离婚纠纷案件，并在本周五召开发布会，通报了相关类型案件特点以及审理难点。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统计显示，在顺义法院2016年至今受理的233件涉家庭暴力离婚纠纷案件中，仅有9%左右的案件最终被认定存在家庭暴力。顺义法院牛栏山法庭庭长胡博指出，受害者举证难、有效证据缺失等原因导致家庭暴力认定难。 一方面，当事人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另一方面，家庭暴力均有隐蔽性、私密性和激情性的特点，这大大增加了受害者取证的难度。同时，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处置多以调解为主，缺少存在家庭暴力行为的认定和记载，使用告诫书率低，这也让受害者再次陷入了有效证据缺失的举证困境。 对此，为更大保护受害人权益，顺义法院积极探索推行了专业化审判，适度扩大法院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的范围等审判新路径。 对受害人没有证据且施暴人矢口否认的案件，将未成年人子女的证言和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证言纳入到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畴。对于双方争议较大的事项，加深审判法官熟悉当事人的生活环境，了解当事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全面的调取证据，弥补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的不足。 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反家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天津市出台了关于落实反家庭暴力法5项措施，明确规定，派出所接到家庭暴力警情之后，应当快速出警，制作出警记录，并做好制止家庭暴力、搜集证据、查明基本事实、协助庇护救助、就医及伤情鉴定、告知受害人享有权利的工作，不得以家务事为由推诿和拖延。 这是天津市日前举行的2021年天津市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推动会上传出的消息。会上介绍，目前天津市妇联系统组织开展了婚姻家庭纠纷专项排查，及时将来电来访中的家庭暴力、性侵未成年人信息线索反馈给公安机关和属地社区，指导街乡镇妇联与相关部门协调对接，全面了解情况，区分问题等级性质，分类处置。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外出游玩、观看展览演出、餐饮场所就餐，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再来关注节能减排工作的进展。为了践行北京市机关事务局印发的《北京市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方案》，北京市公共机构带头推进节能减排。2020年，积水潭医院强化目标管理，餐厨垃圾同比下降53.4%。而在北京市南水北调团城湖管理处，创新性的利用浅层地能及泵站散热，年均的节电达到了30万度，节能效率大大提升。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中午时分，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的职工食堂里，凉菜、热菜、主食、甜点等100多种餐品被准时端上了自选台，色泽诱人。记者看到台面上不同的餐品以每斤不同的价格进行标注。食堂项目经理王占国介绍，除了少数小吃外，大部分饭菜都以自选称重计价， 就是选择性大了。比如说排骨，他喜欢吃一块，就拿一块了。原来我想吃就是一份，他想第二种菜，他又吃不完，就会倒。这样多项性选择，吃多少拿多少。 据介绍，自选称重让去年的餐厨垃圾同比下降了53.4%，采购费和垃圾处理费也大大降低。为落实节能减排，积水潭医院从2018年开始，先后对医院公共区域的空调系统、灯具、锅炉房、水房等进行了节能改造，还打造了后勤一站式服务平台，对各科室的能耗用量明晰统计，水电定额用量正在迈上正轨。在本市公共机构中，节能减排不仅体现在强化目标管理上，打破常规、推动创新也是重要一环。在南水北调团城湖管理处，这里管辖的9级泵站承担着全北京用水喝、存、补三项功能中的两项，总装机容量36320千瓦，属于典型的用电大户。2018年以来，管理处创新采用浅层地能新技术，把水泵层的水引入变频室为其散热，极大的节能降耗。管理处副主任刘秋生解释， 变频器的空气风机把水泵层的凉气带起来，可以给电缆降温。于是我们创造性的在变频器室地面开了道风口，凉风来了。2019年、2020年，我们节省的电量是30万度。 据市机关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公共机构“十三五”期间能源资源消费实现双控双降，“十四五”期间将再接再厉，努力为建设美丽北京做出更大贡献。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日前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的消防及供暖改造工程已经完工，这将是延庆赛区最早投入运行的非竞赛场馆。 据了解，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位于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 C 馆，整体规划分为外围安保隔离区、安检区、注册业务区、制服业务区、用餐区等，主要负责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的技术官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各类人群办理注册证件，并发放工作人员制服等。 目前，中心的消防设施改造工程已经完成了验收和消防支队复检工作，供暖设备室内外建设也已经全面完成，准备十月进行调试。场馆已经交付给延庆注册和制服分中心团队管理，内部临建设施、电力、技术等领域已经进入现场施工。 再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9月2号到7号，2021年服贸会将在北京举办。2021年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区正式开展。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从今天举行的通气会上了解到，专题展将聚焦建筑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与成果，展示智慧创造、绿色发展的理念。来听郭雅静的报道。 建筑专题展览将在首钢8号馆举行。市住建委副主任丁胜说，目前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展区将设置行业综合展、智能装备体验区和企业展。 2021年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首次以独立专题的身份亮相首钢园区，拥有4800平米的单独展区。截止目前，北京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学会以及企事业单位等218家参加专题展览展示活动，招展完成率为100%。 除了3个展示区外，活动期间还将举行2场高端论坛，邀请多名院士及国外著名高校专家做主题报告，探讨绿色建造和智慧建造的理念。本次专题展还将突出互动性，让观众都能过一把建筑师的瘾。市住建委2级巡视员阮景云介绍说，体验区涵盖施工、运维、绿色建材、智能装备等多项内容。 我们现场展示了 3D 打印、巡检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参观者呢可以通过 VR 加装设计和 AR 智慧桌面来设计自己喜欢的居住环境，通过这些互动体验加深对建筑业数字化、智能化的建造和运维了解，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中国建筑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和高质量的发展。 2021年服贸会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乐行京津冀节目将在首钢园现场进行直播，欢迎听众朋友届时前往参观互动。此外，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已于日前开通了云上服贸会和云游服贸会两个话题，分别关注服贸会的筹备进展、参展企业以及服贸会的看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云上服贸会或云游服贸会，关注服贸会的信息。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文化产业作为天津中心天津生态城的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始终保持稳健增长的发展态势，成为推动区域发展的主要动能之一。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借助生态城搭建的平台，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通过海外发行、联合制作和海外投资等方式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吴妍妍发回的报道。 最近，生态城企业 ACE 漫业正在集中精力进行漫画《生死诀》第二季的韩译版短视频制作。《生死诀》是由 ACE 漫业和韩国 MZ Family 公司联合出品的中国武侠题材漫画，第一季2020年先后在韩国、中国、日本的漫画平台上线后，数据表现亮眼。公司创始人冯轩说， 在韩国的武侠榜的话应该能排到前10，在日本的第一周吧应该能排到进口作品中的前10，基本上可以相当于国内2部作品的收益。 从2016年开展海外业务以来， ACE 漫业已经有30多部作品在海外成功发行，目前海外收益已经占到企业整体收益的20%，并不断提升。冯轩说， IP 在自己手里嘛，那这个作品如果以后变得更火爆了，那么它以后针对影视啊、游戏啊、动画片的这些变现都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 生态城在区域发展早期就确立了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先导地位，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打造了3个专业服务平台， 中心天津生态城商务局副局长陈曦说， 打造了全国领先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累计为1000部影片提供技术服务，打造全国首个非遗创新平台，截止2020年底，已经签约非遗艺人约200位，涉及版权的1.6万余项，为全国之最，打造了国家级数字内容服务贸易平台，已吸引118家国内外企业入驻平台，与中国、加拿大等国30余个知名院校达成合作。 下一步，生态城将力争在“十四五”期间打造成为国家级重点文化贸易平台。陈曦说，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优质文化企业做大做强，与我们现有的北京朝阳文创试验区合作伙伴深度合作，整合京津冀地区优质文化出口企业，建立文化贸易出海联盟，实现产业资源优势互补。 博物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也是群众接受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在河北邢台宁静县有一座特殊的民俗博物馆，里面的展品都是当地一位老人自己走街串巷搜集而来的老物件、老农具。这位老人叫李玉林，老人说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为了能够留住乡愁，向年轻人传承乡土文化。详细情况来听邢台台记者王迪发回的报道。 李玉林今年已经75岁了，这些年他发现自己年轻时候用过的很多农具基本上都用不上了，有的甚至退出了历史舞台。每每说起一些老犁、织布机等工具，大多数年轻人也只是在电视或影视作品里看到过。为了记录过去，留住乡愁，2013年李玉林决定在自家院子里建一所以展示农耕文化和农具为主的民俗博物馆，让后人更多地了解农耕文化和民俗。几年来，老李上山下乡，跑遍了邢台各地以及周边城市寻找老农具，发现了就掏钱买下来搬回博物馆。目前馆内已经有各个时期的独轮车、木轮车、布犁、老犁、各类照明灯等近100件藏品，还有各种反映过去农耕生活的图片和照片，给游客展示了不同时期的农耕发展、纺织工具、家居生活的情景，近现代平原农耕文化在他的博物馆里再现。暑假期间，李玉林的民俗博物馆免费对公众开放，李玉林成了博物馆里的讲解员，向游客讲过去的历史，传承乡土文化，让人们尤其是孩子们在日新月异的生活中记住乡愁，从历史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 让孩子们了解历史，了解过去，了解这个后面啊过去受的苦，叫他知道新社会的甜，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凌晨3点左右通报，昨天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确诊一例鼠疫现鼠疫病例。 据介绍，患者马某某常年从事放牧工作，8月14号出现恶心呕吐症状，8月21号确诊为鼠疫病例，病情危重。期间，马某某曾多次在当地诊所就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今天凌晨1点启动了鼠疫疫情防控4级应急响应，全力救治患者，全面落实综合防控措施，确保疫情不传播、不扩散。 据了解，鼠疫属于烈性传染病，在我国法定的传染病当中位居第一位。鼠疫起病急，病程短，死亡率高，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特别是败血症鼠疫和肺鼠疫，如果不加治疗，病死率为30%到100%。鼠疫的潜伏期短，一般为1到6天，个别病例能够达到8到9天。 鼠疫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而鼠蚤叮咬则可将病原体传播给人，是鼠疫的主要传播途径。此外，鼠疫也可以经过飞沫等形成人际传播，造成人间鼠疫大流行。 据了解，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染病，鼠疫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3次大流行。第一次的鼠疫大流行为查士丁尼大鼠疫，在60世纪中叶开始到80世纪消失，在欧亚夺去了上亿条生命。第二次的鼠疫大流行从14世纪中叶开始，前后300年，欧洲大陆丧失了1/3到1/2的人口。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是19世纪下半叶从云南、孟买开始，最后汇聚于北满、伪满洲国爆发。其后有山西鼠疫、东北第二次鼠疫以及欧亚非其他地区鼠疫，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销声匿迹。全球先后死于鼠疫者达数千万。 我国一直是深受鼠疫影响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鼠疫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是由于我国多个省区仍存在不同种类的鼠疫源地，近年来一直有散发病例的发生。 避免被染上鼠疫，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尽量避免去疫区疫点。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相关症状时，要及时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此外，外出旅游时要尽量减少和野生动物接触，不私自捕猎疫源动物，不剥食疫源动物，不私自携带疫源动物及其产品出疫区。发现病死旱獭以及其他动物要报告，发现疑似鼠疫病人要报告，发现不明原因高热病人和急死病人要报告。同时要做好防蚤叮咬措施，避免被蚤叮咬。野外工作人员要提高鼠疫防范意识，加强个人防护措施。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如果不出意外，未来五年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都是李铁。这是中国足协国家队今天上午在上海召开的国足备战十二强赛会议上传出的消息。这意味着李铁除了要带队打本届的十二强赛，还包括打2026年世界杯的预选赛和决赛圈周期。据介绍，中国足协已经与现任中国男足主帅李铁就其进一步的执教中国队到2026年签订了工作合同，从而确保中国男足国家队长期稳定发展。 不过，续约到2026年也不意味着李铁就没有任何考核目标，中国足协会对他进行年度考核。据了解，不管是男足国家队还是其他年龄段梯队，都会有年度评估。成绩不是唯一标准，还包括团队建设、热身赛、友谊赛等具体表现，队员的精神状态，还有整个队伍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技战术打法，都在评估范围之内。 今天上午的7:30，参加东京残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三批队伍约105人，在首都国际机场乘坐包机飞往日本东京。 据了解，第三批运动员分别来自射箭、盲人足球、柔道、坐式排球以及轮椅网球等项目。另据了解，在19号和20号出发前往东京的前两批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目前已经在东京展开了适应性训练。本届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在日本东京拉开帷幕。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新华社转引阿富汗哈马新闻社21号报道，塔利班高级成员艾哈麦杜拉当天表示，塔利班没有组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的计划，将直接组建一个能被阿各方接受的包容性政府。塔利班目前正在与各方就组建政府加快协商。 据了解，阿富汗目前仍然没有国家元首，塔利班只任命了一部分省长和市长。据阿富汗第一新闻电视台报道，塔利班高级成员21号与阿富汗伊斯兰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但会谈具体内容未公布。 另据报道，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已经从南部城市坎大哈抵达了首都喀布尔，与有关方面协商组建政府事宜，但是塔利班尚未证实这一消息。 据阿富汗黎明新闻网21号报道，北部巴格兰省地方民兵组织从塔利班手中夺回三个地区，这是在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全国34个省中的33个以来，第一次由武装组织从塔利班手中夺回土地。塔利班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新华社多哈消息，阿富汗塔利班驻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纳伊姆21号宣布，塔利班代表团当天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会见了阿政治界人士，并承诺保证他们的安全。塔利班希望建立一个尊重法治、没有腐败的强有力的中央制度，为每一名阿富汗公民提供为国家服务的机会。纳伊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前政府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和阿前总统卡尔扎伊当天会见了塔利班代表团，双方就当前的安全和政治局势、有关国家未来的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等交换了意见。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双方就阿富汗权力和平过渡安排、成立由阿各界人士参与的政府等事宜进行了讨论。卡尔扎伊和阿卜杜拉还与塔利班任命的喀布尔省代省长阿卜杜勒拉赫曼曼苏尔举行了会谈。 当地时间21号，塔利班方面发布了一份声明，内容称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的弟弟哈希马特加尼已经承诺支持塔利班，并在塔利班核心成员哈卡尼的见证下宣誓效忠阿富汗塔利班。 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援引外媒报道称，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预计将于当地时间8月22号抵达喀布尔，并会见塔利班领导人。报道称，库雷西将成为塔利班控制喀布尔后首位到访的外国高官。 据报道，当地时间的8月21号，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和俄罗斯、德国、土耳其、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外长举行了电话会谈。库雷西曾在电话当中表示，一个和平稳定的阿富汗对巴基斯坦和所在地区至关重要。库雷西说，巴基斯坦一贯支持阿富汗和平进程，包容性政治解决方案是阿富汗寻求和平与稳定的最佳前进方向。报道还表示，一位政治分析人士说，库雷西的访问主要是因为巴基斯坦希望在组建阿富汗新政府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报道称，阿富汗塔利班旗下多个网站20号突然无法登录，目前尚不清楚是技术故障还是其他原因。华盛顿邮报报道，阿富汗塔利班运营的5个英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普什图语和达里语网站20号晚从互联网上消失。为网站提供服务的是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这家企业暂未就网站下线事件做回应。 据路透社22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宣称，尽管英国与俄中政府之间存在着不信任，但是英国将不得不求助于这两国政府对塔利班施加温和影响。 因为阿富汗问题应对不利，英国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各方压力。报道称，英国前首相布莱尔21号晚些时候表示，放弃阿富汗是悲惨的、危险的、没有必要的，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位曾在2001年派遣英国军队进入阿富汗的前首相表示，撤军决定不是出于战略考量，而是出于政治考虑。除此之外，阿富汗局势焦灼之际，约翰逊和拉布外出度假也引发英国国内的强烈不满。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中文网报道，当地时间20号晚间，美国最高法院暂时阻止了一名联邦法官恢复特朗普时代移民政策的命令。命令要求在南部边境寻求庇护的移民在申请待决期间在墨西哥等待。 大法官阿利托发布了命令，将相关诉讼暂时搁置。最高法随之需要考虑如何处理拜登政府的请求，对恢复移民保护协议程序及留在墨西哥计划施加更长的阻碍。拜登政府在向最高法院提交的简报中辩称，重启此项计划将损害美国与重要地区伙伴的关系，严重扰乱其在南部边境的行动，并有可能造成外交和人道主义危机。 留在墨西哥计划是前总统特朗普边境政策的基石，计划迫使潜在的寻求庇护者留在墨西哥等待他们在美国移民法庭的案件结果。拜登在上任之后不久就下令将计划暂停，并允许大约11000名寻求庇护的移民入境。此前在19号，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政府有关推迟该计划重启日期的请求，拜登政府随后转向最高法院。 残奥会将于24号在日本东京拉开帷幕，但东京都新冠疫情日益严峻。截至21号，东京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连续四天超过5000例。此外，东京都21号新冠患者住院人数和居家疗养人数均创历史新高。东京都新冠疫情相关负责人21号表示，新冠疫情目前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希望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尽量减少外出。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东京都的新冠疫情迎来最大危机已经达到了灾害级别。不过他表示，东京奥运会在相关人士的合作下已经安全召开，残奥会将充分利用东京奥运会的经验，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残奥会运动员的安全。 受德尔塔毒株侵袭，东京都疫情不断扩散。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22号宣布，残奥会相关人士中新增30例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达到131例。由于疫情扩大，医疗资源紧张，东京都开始朝设置临时医疗设施进行研议，可能将东京奥运及残奥会场馆等相关设施暂时转供医疗使用。 报道指出，东京都政府及相关团体所拥有或管理的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比赛场馆分布在东京都多地。从急救医疗层面来看，许多的场馆位置相当的便利。有医疗相关人员之前就认为可以当成临时的医疗设施来使用。

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